士师记的第十三章。今天开始是要讲参孙的故事。在圣经里面一共是有四章的经文是讲参孙。参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士师，是有十三、十四、十五同埋十六章是关于参孙。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参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是吧？他是一个不能够战胜自己的征服者，他是一个不能够打救自己的救赎者，他亦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力量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勇士，非常非常之的矛盾。在1939年的10月1日 Winston Churchill 这位英国的首相，他曾经是描述俄罗斯人，他说俄罗斯人就好像一个谜团，是被谜团中的谜团所包围围住。那你想想是多难令人地来到是捉摸，来到是测度。这一个这样的讲法应用在参孙的身上就真是无懈可击。参孙就是一个谜团中的谜团的人，我叫他做谜中之谜的参孙。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Michelangelo 这一位雕刻家，我们知道他的雕刻都是鬼斧神工，他有一次他是雕刻摩西右手夹住法板彰显出神的荣耀。另外的一位画家呢 John Milton， 他是画出参孙的悲剧其实摩西和参孙真的成为很强的对比，无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性格、命运和对世人的影响，都是成为了很强的对比。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满有智慧的人，他自小就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学习到做皇帝很多很多的知识。参孙呢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他是有很大很大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摩西可以讲得是一个属神的人，参孙呢是一个属人民的人。摩西临死的时候是有预言来到给以色列人，参孙的临死呢他的口中就是求神能够同他的敌人同归于尽。摩西是活了120岁，留给我们有摩西律法，到今时今日基督徒仍然都遵守这些道德的律法。但是参孙呢是一个短暂的生命除了几个谜语留了给我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留给我们。但是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都开始了他们的事工，但是不能够是完成他们的事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就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迦南地。参孙呢等阵我们会见到他是开始了救赎以色列人的工作，但他亦都不能够完成。另外有一件事两个都是很相似的，就是两位都出现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信心的龙虎榜，证明两位都是有他信心可嘉之处。但他们两个对神的忠诚就非常之的不同。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32至33节作者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些除了巴拉都是士师记里面的士师，还有呢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事后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其实参孙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很大的安慰。什么安慰啊？好像参孙一个满有瑕疵满有缺点的人都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在士师记里面还用了四章的经文来到记载参孙的事。 俾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好大嘅鼓励，因为我哋嘅身上都有好多缺点，我哋都系会系犯罪，好似参孙一样。嗱，今日就系要同大家讲士师记十三章，讲到参孙嘅背景，讲到佢父母嘅事。嗱，今日嘅大纲其实系好简单，只有两点。第一点就系讲参孙 B B 仔嘅时候，佢系有好多嘅寄望喺佢嘅身上。有啲咩嘅寄望啊？国家寄望佢嚟到保护，神呢？神寄望佢喺参孙嘅身上系有佢嘅使命。第三呢，佢嘅家庭需要佢嚟到荣耀。仲有第二点呢，参孙长大咗之后，佢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系一个好大力好大力嘅勇士。嗱，我哋先嚟睇第一点，就系佢系满有寄望嘅一个孩子。嗱，国家需要佢嚟到保护。经文头先我哋读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嘅事。嗱，如果大家有去数嘅话，今次系第几次出现啦？是第七次出现。我跟大家讲过，在士师记里面一共是有七个恶性的循环，这个就是最后一次在士师记里出现。而今次亦都是神容许敌人压迫以色列人最长的时间，压迫了他们一共是有成四十年。值得一提的就是腓利士人的背景，因为神是透过腓利士人来压迫以色列人。腓利士人其实他们是来自 Ethiopia， 是埃提亚伯或者埃塞俄比亚。这个意思是什么？希伯来文 Palash 这个字意思就是流浪者的意思，所以他们是一个流浪者。但是希伯来人呢，是踏出踏过的意思。记不记得希伯来人是踏过红海，是出埃及，他们是踏过约旦河，是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是得到神的祝福。但是腓利士人呢，只不过是漂流者、流浪者。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说，密西新加菲托，由加菲托就出了腓利士人，这个记载在申命记的二章二三节。密西可以说得是埃及人的始祖。腓利士人曾经逗留在克里特岛，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以为腓利士人是出自克里特岛，其实他们不是出自克里特岛，他们只不过是漂流经过克里特岛，而是在树公元前的十二世纪，他们由克里特岛迁移到去迦南沿岸的平原，他们就在树五个主要的城市来到居住，就是阿实特、加撒、阿实基伦、加特和以格伦，记载在撒母耳上的第六章。所以当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他们没有办法是将这些腓利士人是赶出去，在约书亚记的十三章一至到二节是讲到很清楚。后来罗马帝国曾经是意图将犹太人的敌人的名字改成是以色列的地，用犹太人敌人的名字来到是代替，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拉丁文的腓利士，是同一个字。他们意图是怎样啊？希望屠抹犹太人对这一片土地的占据权，他们的统治权。好在由于英国人，他们是没有成功到。但是有人可能会说，喂，好像有经文曾经说神是同时带领腓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去到这个以色列地迦南地的。我相信就是阿摩斯书的九章七节，神说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腓利士人出加菲托？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腓利士人已经住在基拉尔的地方。创世纪的21:34甚至说亚伯拉罕是居住，当时居住在腓利士人的地方。但是若果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权是在乎先到先得呢，那就大大出现问题了。相信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要将他们的地双手奉还是拿回出来。美国就是首当其冲，我们需要将美国地是双手拱给印第安人，是吧？因为是他们首先在这片的土地。但是无论历史的记载，出土的文物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在他们的地上居住有成3000多年。但是有人说，喂，他们曾经被赶出以色列地的。是，他们的确是多过一次被赶出以色列地，但是得到神的保守，他们又能够平安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那有人说，喂，腓利士人都是一样啫，被以色列人赶了出去不代表什么。但我们看看在书耶利米书的47:4对腓利士人的预言是讲什么？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腓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利士人，就是加菲托海岛剩余的人。经文很清楚话给我们听，神已经是说腓利士人是会是遭到灭族。但是有很多人说不是的，现在仍然好像有很多人说自己是腓利士人的。我今次去西班牙旅游就是遇见一个妇人，他说我听他自己是腓利士人，但我再次追问他究竟他的祖先是在哪里，是怎样，他完全答不出，他只是相信自己是腓利士人。其实有很多这些人都只不过是经过以色列地，或者是曾经居住在附近，而不是真真正正的腓利士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地应该是属于以色列？创世纪的13:14-17，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住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第17说，你起来崇还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里是神讲说话，当时亚伯兰是拆了他的帐篷来到希伯伦的万利平原居住，在那里他捉了一个坛献祭给神。希伯伦就是现在所谓的 West Bank 这个地方。正在这个地方，神对亚伯兰显现跟他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我们见到这个不是一场的政治斗争，不是说先到先得，谁先到就得到这个地，这个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旨意。在士师记里面，我们见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山上，腓利士人呢住在沿海的平原，两地之间呢是有些低洼的地方，叫做 Shephila。 这些低地就是将腓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来到隔开。参孙的出世的地方是哪里？在腓利士人边界的所拉，是属于但支派。参孙在腓利士人核制的时候，他曾经是作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记载在士师记的15:20。我们知道腓利士人核制他们是压制以色列人是有多久？圣经说40年，是吗？ 其中二十年一半的时间原来是参孙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腓利士人压制以色列人的开始应该是公元前的1095年，相信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亚弗之战。记不记得亚弗之战？以色列人满怀希望，带着神的约柜，带着祭司去跟腓利士人来到争战，结果怎样？约柜被掳，祭司被杀，是吧？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上的第四章。参孙做士师很可能就是由亚弗之战之后开始。腓利士人压迫以色列人是几时结束？相信在公元前的1055年，以色列人在树米斯巴大大得胜，撒母耳上的第七章。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是讲紧撒母耳上的事，是吗？有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其实大祭司以利和参孙的当政，他们事工的时间可能是有重叠，所以参孙他当政一共是有20年。腓利士人，我们看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强盛。原因就是他们懂得铸造铁器。在树后铜器时代，如果你的武器是用铁做的，如果你的敌人的武器是用铜做的话，你就能够是占晒上风，你一定是会得胜，是吗？他们还防止以色列人是能够是得到铁器。在撒母耳上的13章19至23节，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其实腓利士人他们压制以色列人，除了他们有铁器有兵器，他们还有两样很犀利的武器。第一就是透过通婚，第二呢是透过通商。由于通商和通婚，他们是能够使到以色列人是妥协，使到以色列人在他们的面前来到降服。他们战胜以色列人不是单单靠军事的统治，而是靠诱惑同化，使到以色列人来到是归顺自己。所以我们也见到在圣经里面，在这40年没有讲到以色列人是有向神来到呼求，求神来到是拯救，我们没有见到有这些事。在士师记的15章9至13节，甚至告诉我们听，以色列人是很满足他们的处境，很满足他们的现况，甚至他们是不想激怒腓利士人，他们想捉拿捆绑参孙来到送给腓利士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腓利士人憎恨参孙，他们就愿意是将他们的领袖来到捉拿，是送给腓利士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形。在这40年他们见不到自己的罪，在这40年他们见不到他们有需要神的地方。参孙和其他士师不同的地方一共是有3点。其他的士师都是带领着那些向神呼求，求神拯救的以色列人，参孙带领的呢是满足现象，满足他们的处境，不想激怒腓利士人。所以参孙从来不能够团结以色列人来到是摆脱腓利士人的统治，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我们见到参孙他的战争都是他单打独斗，独自的战争来的，他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非常满足他们的现况，他们的处境。所以我们见到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当我们是很满足现况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点呢，除了参孙是不能够团结以色列人，他都不能够是完成救赎以色列人出腓利士人的捆绑。 我们看到其他的士师俄陀涅尔弗、底波拉、基甸、耶弗他，他们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敌人。参孙呢，他不能够完成。其实圣经里面有预言说他不能够完成他的事工的。你说真的是有士师记的十三章五节说参孙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利士人的手。他会开始了他的工作，神从来没有说他会完成，他只是开始他的工作。很多时神是会叫我们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是为人地来到做嫁衣，开始了一些工作给人地来到完成。参孙就是这样，给谁来到完成啊？我们头先见到在《撒母耳上》的第七章，是吧？撒母耳大胜腓利士人，在《米斯巴》大大得胜。另外呢，就是大卫在《利弗音谷》大败腓利士人，《撒母耳上》的五章第十七至到二十五节。所以我们见到参孙的工作是由撒母耳和大卫来到完成。还有第三点呢，神不是叫他完成救赎的工作，他只是要参孙来到鼓励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士气，是要来鼓励他们，给他们见到原来神是能够透过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是能够骚扰腓利士人，防止他们来到侵占以色列人的地。透过一个这样很强壮但是又很难预测的一个民族英雄，他是能够毁灭腓利士人的土地，他是能够杀害腓利士人来到帮助他自己的人民。当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参孙就愿意站出来，神就透过他，透过他的勇气来到是得到胜利。除了有国家是要他来到保护，他的身上亦都有神的使命。他是属于但支派，我们见到但支派是被分配，被约书亚分配到犹大和便雅悯支派旁边的土地，一路延伸到去地中海，在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告诉我们听。但是由于但支派没有办法是赶出腓利士人，而不断地被腓利士人来到是骚扰他们，所以最后他们是搬了去北边，以色列的北边，在士师记的十八章十九章告诉我们听。有很多但支派的人仍然居留在原有的位置，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搬了去北边。参孙他是属于但支派所拉这个地方，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十五里，是位于腓利士人附近山脚的地带。很有趣，当神是要救赎世人的时候，他不是说派一支的军队，他很多时候是派一个 BB 仔。有没有注意啊？我们见到当神是要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他就派了一个 BB 仔给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哪个啊？是以撒，是吧？以撒就生了雅各，跟着就十二支派成为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以色列的国家。后来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仆，他又派了一个 BB 仔给暗兰和约基别，是吧？这位是哪个啊？是摩西，又是一个 BB 仔。后来他要拯救以色列人，是要使到他们复兴，又派了一个 BB 仔给哈拿，这个就是哪个啊？就是撒母耳，是吧？到时候成熟，他居然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成为一个 BB 仔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给玛利亚，以致是长大之后是救赎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赎罪，是吧？ 參孫是 BB 仔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拿細耳人。記不記得另外有哪個都是一樣啊？就是施洗約翰，是吧？他都是一個拿細耳人。拿細耳人是有些什麼的不同啊？拿細耳人是一個誓言，拿細耳人的誓言是將自己是分別為聖，同其他人不同。第一點就是他有神的呼召，神在參孫的身上是有特別的呼召。一般拿細耳人的誓言都是有限期的，但是參孫呢，神要他終身成為一個拿細耳人，這個是很特別。施洗約翰都是一樣，除了被神呼召呢，他是为神所用。拿细耳这个名字，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为神所用。一个拿细耳人，他很需要知道他是委身于神，这个就是拿细耳人誓言的意思。第三点呢，一个拿细耳人亦都有神的标记在他的身上，这些都是外在的标记，不饮酒，不可以碰死尸，不剃头。他是将自己分别为圣，成为将自己献给神的标记。在民数记的第六章是提供了拿细耳人对拿细耳人的教导。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参孙的妈妈，就是马挪亚的妻子，吩咐他什么啊？士师记的13:4，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参孙的妈妈而已，又不是参孙。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一早就教我们妈妈大肚的时候怎样啊？要好小心，是吧？若果马挪亚的太太吃了不洁之物，就等于哪个吃了啊？等于参孙吃了，就会影响他拿细耳人的誓言。但是很可惜，现在世上呢，哇，大肚的妈妈不戒口的，照样真是食烟，真是饮酒，还吸毒添啊，是吧？妈妈吃什么就怎样啊？BB 仔都吃什么东西？真是阴功，是吧？3000年前圣经已经教我们做大肚的妈妈是要戒口的。马挪亚和他的妻子一定要教导参孙，为什么他要不剃头，要不喝酒，要不可以碰死尸？为什么？就是要将自己分别为圣，同其他人当中分别出来，为神所用。另外一个新约的拿细耳人，我们刚才说就是施洗约翰，是吧？在施洗约翰的身上都有很多拿细耳人的标记，他是过住简单朴素的生活，是吧？马太福音的3:4告诉我们，他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蜂蜜。所以我们见到施洗约翰都是一样。还有最后一点呢，拿细耳人因为他的誓言是蒙神的祝福。当参孙是守他拿细耳人的约，他就得到从神而来的力量，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当他毁约的时候，我们见到神的力量最后就是离开了他。除了国家需要他救赎，他有神的使命，他的家庭亦都需要他来到荣耀。神是很看重参孙，耶和华的使者亲自来到传达这个好消息。我曾经讲过，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说旧约来到出现。他是来到见马挪亚的妻子，马挪亚的妻子即刻就将这个讯息讲给她的丈夫听。他们都不知道原来眼前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自己。马挪亚就祷告的话，哎呀，你向我的太太显现了，你可不可以向我显现啊，来到是指导我。我们看到虽然在士师记的时代，一个这么黑暗的时代， 武王管各人偏行己见，但居然有一个咁属灵嘅家庭，佢哋愿意系将佢哋嘅仔系献俾神，成为一个拿细耳人。佢哋亦都系向神嚟到系祷告祈求，系嘛？因为佢哋系属灵嘅夫妻，神就透过佢哋，所以系赐俾佢一个 B B 仔，就是、我头先所讲，就系参孙嚟到系带领佢开始咗救赎嘅工作。嗱，神最后真系答允咗马挪亚嘅祷告，向马挪亚嚟到见面。马挪亚就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佢话：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待呢个孩子？佢将来又会点样样？但系耶和华嘅使者有冇答到佢啊？完全冇答到佢个问题。嗱，点解啊？因为喺旧约我哋见到嗰啲律法好清楚指出乜嘢系洁净，乜嘢系唔洁净。呢个系俾拿细耳人好清楚嘅教导，系喺树利未记嘅十一章同埋生命记嘅十四章。而且在圣经里面亦都好清楚讲俾父母听，应该点样嚟到教导仔女。生命记嘅第六章系嘛？当神嘅话语已经系好清楚嘅时候，耶和华嘅使者需唔需要再俾佢哋额外嘅指示啊？唔再需要。嗱，呢个亦都系原因，我时时都讲，我哋而家已经有晒全部圣经喺我哋嘅手上，好多人都希望从神能够得到一啲额外嘅启示，神会唔会俾啊？你睇马挪亚嘅例子，你就知道喺说圣经入边俾咗我哋咁多嘅启示，尚且我哋唔能够消化，唔去读，仲要求神喺度圣经以外再俾我哋啲启示，系嘛？神唔会睬你噶，就系好似马挪亚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耶和华嘅使者只是叫这个夫妻在一切的事上都要谨慎。马挪亚于是就想留住这个耶和华嘅使者，还为他预备了一只山羊羔来到献给他。但是使者说，我不会吃这些食物，你们喜欢的话可以是当燔祭是献给神，感谢神赐给你是一个仔。马挪亚在士师记的十三章十七节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有没有看到马挪亚和他的妻子是很相信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不是说若果你的话应验，他是说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即是说他相信神的话语一定是会应验，是吧？雅各在树创世纪的三十二章同神摔跤，摔跤完之后他问神，你什么的名字啊？神有没有答他啊？都没有答到。你看看今天士师记的十三章十九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我的名是奇妙的。他其实是没有答到，因为我的名是奇妙。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六节，其实是很相似的经文，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都很喜欢读，是什么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是吧？我们时时读就喜欢说同奇妙同策士一起读，其实是分开。我的名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跟我们今日士师记的经文是很相似。通常以色列人献祭给神，我上次都讲过，要去到会幕的祭坛上来到献给神，是吧？但是这里有不同，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叫他们可以是捉个坛来到献祭，所以他们就用不假人手的磐石在上高来到献祭。突然献完祭之后，那位使者从火焰中升了天。马挪亚和他的太太才知道这位是耶和华的使者，是神自己。马挪亚很害怕，他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能够存活，这个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二十节。 但是马来亚的妻子是很聪明，他说喂，如果神要拿我们的命，怎会是收了我们的燔祭和素祭啊，还将一切的事话给我们听添，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上次我都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很多人都会说圣经是有矛盾，是吧？为什么旧约就说没有人是见过神，但是旧约真的有很多人见过神的，有没有死到啊？没有死到。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见的都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啊？新约话给我们听，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吧？是哪个啊？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是吧？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啊？是神，是吧？但是见到的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每一个出生在敬虔家庭的 BB 仔都有责任来到荣耀他的屋企，参孙都不例外。但是很可惜，因为参孙心怀异意，以至最后他是落得很悲惨的收场。去到第十六章，我们就会见到他是被腓利士人锁住他在大捆殿，他就向神来到哀求，他说我要同腓利士人一起同归于尽。他将两条柱是拉冧了，整个大捆殿都是毁坏了，都是倒塌了。当时是有很多的腓利士人是死亡，正在算屋顶已经有三千的男女，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腓利士人死亡。当日可以讲得是以色列人集体来讲的一个胜利，但是个人立场呢，很可惜是参孙个人的失败。我们讲完了对参孙身上的期望，第二点呢，他是一个满有能力的勇士。这个 BB 仔出了世之后，他父母为他取名叫做参孙，意思就是灿烂的阳光或者是光明。他的确是带给马罗亚和他的妻子是有光明，是有灿烂，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不能够有生育，不能够有 BB 仔，是吧？这个 BB 仔亦都是为以色列人是带来光明和灿烂，但是很可惜最后因为他的心怀异志以致是失败。在其他的士师身上，我们都见到经文都告诉我们听，是有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参孙呢是很特别，经文讲什么啊？是耶和华是赐福于他。我们见到很特别，好像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能力是赐给他。我们不妨来看看，其实参孙的大能大力是因为什么啊？是不是因为他的头发啊？很多人说是因为他的头发，但是不是因为他的头发，是因为他的誓言，是吧？他的头发只不过是他不剃头，只不过是给我们见到他真的守拿细耳人的诺言。但是当他不再去守拿细耳人的诺言，他真的剃头，真的喝酒，真的掂死尸呢？这个力量就离开了他。这个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参孙其实他是做了很多事，他是赤手空拳能够杀死一只狮子，是吧？他在树亚实基伦杀死了三十个腓利士人，这些记载在士师记的十四章。他是能够毁灭腓利士人的田园葡萄园，他很有趣的，他捉住三百只狐狸，绑啲火把喺佢哋嘅尾嗰度，然后赶佢哋去腓利士人嘅土地嗰度，烧咗佢哋嘅田园，系嘛？仲有咧，驴仔嘅颚骨就能够杀死一千个腓利士人。嗱，呢啲系记载喺士师记嘅第十五章。仲有咧，佢系拆毁咗加撒嘅城门，佢好多次俾腓利士人嚟到捆绑佢，佢都能够逃脱。他还拆毁了最后就是大捆殿，是吧？士师记的十六章，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缩影，我们很快就会讲参孙其他的故事。我们见到 其实参孙所做的真的激怒了腓利士人。在士师记的16章24节，腓利士人是很憎恨参孙，因为他是毁坏了他们的田地，杀害了他们很多的人。参孙的生平我们觉得是很有趣，他好像一个很风趣的人，很搞笑的，很有幽默感。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发觉他就好像疏忽了正经事应该做的事，他就没去做到，是不是在搞笑。有幽默其实是一件好事，但我们要将侍奉神的心放在首位。好像诗篇的2篇11节说，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有没有见到？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快乐，不是叫我们不要幽默，但是是副产品，是吗？在这侍奉神敬畏神之外，你是能够有快乐，你是能够是有这个幽默感。但是你不要始末倒置，就将幽默感摆在前面，好像参孙一样。神给他有力量来到带领保护以色列人，不是给他来到开玩笑的，是吗？他统治以色列人20年，他是扮演着一个冠军的角色，但他未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 Joseph Parker 曾经讲过，他说参孙就好像一只很强大的大笨象一样，满有力量，但是其实呢他是什么？他是好像一个 BB 仔一样。我们都可以再补充一句，参孙他成为他国家的领袖，成为以色列国家的领袖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在最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看有两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给我们什么的异象，没有给我们的启示去完成一件的事工，我们就会想，咦，或者神没有呼召我们去参与这个事工。但我们有没有想到，可能神是叫我们去开始这个事工，来到给其他人来到完成。就好像在参孙的身上，他开始了事工，来到给撒母耳，来到给大卫，来到完成他的事工。神绝对有主权怎样来到推动他的工作。很多时候神就是要我们为他人来到是做嫁衣，但是不要忘记，为他人来到做嫁衣，不记得了神在我们自己身上为我们量身度做的礼服。在士师记里面，每一个士师的身上都有神给他们独特的计划，而这些这样的计划都是适合每一个士师的品格，就在这里每一个士师身上能够发挥出完美的效果，是吗？千祈不要呢，就是用神在人地身上的计划来都是测度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计划。每个人都不同，就是好像哥林多后书的10章13节，保罗说，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沟到你们那里。我们要很小心留意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靠住神的灵来到带领，被神的灵来到充满，成就祂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美好的旨意，将一切荣耀颂赞是归给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撒母耳记的第13章见到参孙的故事。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就好像在旧约的人愿意成为拿细耳人，将自己来到分别为圣，为你所用。愿意我们都不好像参孙这样，最后变成一个心怀异意的人。让我们都是感谢你给我们见到，很多时候你可能是叫我们要为他人来到做嫁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你为我们度身订造的礼服。愿意我们都能够是照着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来到是侍奉你。 因为你的计划给每个人都是非常之独特，愿意我们都能够靠住圣灵的带领，靠住被圣灵的充满，来到是完成你给我们的工作，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